见。最美的不是下雨天，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。回忆的画面在荡着秋千，梦开始不甜。你说把爱渐渐放下会走更远，又何必去改变你走过的世界。你用你的指尖阻止我说再见，想象你在身边，在完全失去之前。你说把爱渐渐会走更远，或许你也的牵制让我们遇见，只让我们相恋。这一季的秋天飘落后才发现，这幸福的碎片要我在很后面，拼命想挽回的从前，在我脸上依旧清晰可见。最美的不是下雨天，而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。一天一天总会丢完的。

却不露痕迹。

才能